林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不夸张的说呢，周杰伦也算呢是曾经带动了一波健身潮。虽然自己呢是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但是呢他很爱运动，像斗牛啊、双节棍啊、龙拳啊、双刀、中式、西式的运动呢都囊括了。也让当时身边的一大波的歌迷都纷纷的爱好篮球和双节棍。除了主打歌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很有魔幻色彩的作品非常的好听，比如说呢这一首歌曲叫做《印第安老斑鸠》。 我这种怎么会有你住，挖出王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事实却没有有一条人温柔的响尾声，孤立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人变道子，微浪跟着这些路的骨头，独立满心思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了两只地的野牛，在远方举步，吃的带起了奶油，看着一只鹅滚的老斑鸠，印第安老斑鸠对的毛不多，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，印第安斑鸠会是人开口，新人长发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像猫的狗，你的老板就病得我不懂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把谁勾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啊， 三百的白节奏，一度为了问候我，谁是神经兽？我不是当年的幼稚的少年，山河换我哭了。这故事告诉我，一年的早上还剩下多少？ 什么最冷的猫没有你就化作晚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是谁说没有？有一天温柔的响尾兽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。是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地的野牛，在云端街头，在一起的带劲的大衣就站着一只恶魂的老板猪，印第安老板猪对的毛不多，今天都没有个谁也能活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脸死了的比谁都难过，印第安老板猪 休息一下， 闲了当怕休息跟着走，找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我包括他妈的狗，给你老板头平常话不多，出门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把谁勾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，印第安老斑鸠哥哥拿不多，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活，拿袋瓜啊聊死了的比谁都难过，印第安斑鸠会是人开口，新人长发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小猫，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找借口， 起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。我的爱远在地平线，一万梦太短，遗憾又太长。 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他，

在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。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？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错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，说爱。 是张震岳的作品，叫做《自由》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继续跟你来分享到来自张惠妹的这首歌曲《只爱高跟鞋》。 那消失的一百天，你没了笑脸，偷偷躲在家里面，怕邻居看见。姐妹们立马带钱，有个性一点，不要冷落你的高跟鞋。 You and I 站起来， 站起来，